想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

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蜻蜓演唱的《项链》。 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